第二樣嘢就係你有邊個市場可以吸納到你平咗嗰啲嘅貨品咧？或者服務咧， 同埋未必一次平咗。 你而家咧，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，即係其實以前李克強咧嗰套 mindset 啊，嗰套個改革 mindset 咧，都仲係叫正路啊。即係起碼佢嗰陣時話城鎮化，即係令到即係擴大嘅內需啊，然之後去消費翻你嗰啲即係過剩嘅產能。咁佢除此之外啊，即係喂，你啲起碼叫固本培元啦。喂，但係問題就係話咧，即係你經濟出口唔掂。你而家你要搞過度嘅投資，過度嘅投資你要過度嘅借貸，而過度嘅借貸呢，你而家做一樣嘢係點樣呢？就諗住就係話你靠近呢幾個月呢，就焗起個股市，就然之後呢造成一個財富效應，即係去搞返個經濟，但係呢個就係真係撲街到震。喂，撲街到震嗰樣嘢就係真係完全係倒行逆施，因為呢，如果你個市 A 股嘅市係大牛市嘅時候，普通嘅人你系点样做呢？你做厂嘅，你有资金，你就唔系做，你就唔系喺度搞嘅实体经济啊！你啲钱你反而系倒翻落个股市度啊！即系你搭个盘出嚟，然之后咧，啲人咧就摆翻晒啲钱喺个盘上面，就唔系话摆落实体经济度。所以你原本阿心纯就系谂住系要股市嚟搞个实体经济，完全唔系。 仲有，我可以买，唔可以卖。我屌，喂大哥，咁我真系点啊？我 hold 住你嗰啲嘢真系烂纸一张啊！真系好似嗰阵时以前讲啊，买完啲股票咁点啊？你焗我去走去买股票系嘛？你谂住我哋即系储蓄率高，唔好嘥咗啲钱佢，咁我咪跟你咯。嗱，国家政策。 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嗱，中国经济乐唔乐观咧？睇下你睇嗰啲中国嘅信民咧有几信啊？嗱，如果佢系可以公安打电话嚟凶你，话你恶意沽空呢样嘢系 work 嘅话咧，咁啊可以好自然就会有下一步啦。即系你经济嘅危机咧变成一个政治危机嘅时候咧， 你唔好以为咧内地嗰啲友咧咁蠢先得噶。唔系佢啲习惯咗系点咧？唔系我系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你话俾佢听好掂嘅时候，其实真系唔掂。唔系你叫佢唔好抛嘅时候，我真系要抛。 当然，所以我就喺谂，我就喺度做紧大胆嘅估计啊。我就话点解喂啲中国人，但究竟佢做信民有几信啊？ 梗系唔信。 如果你凶你恶意沽空呢样嘢 work 嘅话咧，咁佢下次揸住支枪嚟同你讲，就叫你喂你可以买，你要你逼住去买货，唔买货嘅话，喂咁下次就逼你买债噶啦，佢就逼你买国债噶啦。咁所以你无论中央争几多万亿又好，即系无论中央你争五十几万亿又好，地方争成20万几都好，喂佢如果暴力呢真系 work 嘅话咧，佢亦都佢最后一招就系叫你暴力买债咯。咁就个暴力发国债咯，所以冇经济危机噶。 佢而家咧嗰个嘅所谓贬1-2%，跟住今日又好似话咧又干预个市场嗰啲乜嘢咧，其实佢系会令到一个骨牌嘅效应。佢唔单止咧就系一方面令到咧系你会完全咧系避险啊嘛。喂，我揸住啲人民币，喂你香港人而家都对紧啦。咁你咪继续即系骨牌效应咯，推低落去咯。如果你喺内地嘅企业，佢做咩啊？咪而家唔揸人民币啦，喂大佬，我预期会继续跌落去，咁咪大家即系人踩人， 唔系你睇 兰桂坊事件咁，就系点咧？全部兑翻做美金或者系其他嘅货币。 唔系你睇嘅 Reuters 咧，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讲紧上海同埋上海同埋北京嗰啲民众咧，就已经不断咁样兑美金噶啦。个原因就系佢哋觉得长远嚟讲人民币会有问题，因为佢见到而家嗰个嘅外汇储备咧急跌啊嘛。 咪所以咧，即系。中国人咧都唔系一个100%嘅顺民，佢哋系咧个即系走佬嘅民族，即系其实咧系好善于走佬嘅，即系闻到阵味咧就自己就避咗险先噶啦。 但系你又咁谂，即系你头先所讲恶意沽空呢一样嘢咧，又有另一个假设。正因为咁多权贵咧喺俾人批评恶意沽空唔俾买嘅时候，偷偷地用自己私人权力卖咗，咁然后另一 然之后就叫你接货咯，福你。 唔系啊，另一个 department 嘅人咧就会打电话呃空你，就话俾你听，喂你而家俾我查到恶意沽空，咁如果我向上头报告嘅话，你系咪应该要俾翻啲暗口费？ 咁咪变咗电话骗案咯。 嗱，所以成个电话骗案咧，其实就系为共产党嘅地方债舒缓压力嘅一个好方法嚟 嘅。呢啲又系呢啲大胆假设，但系讲真啦，你喺大陆嚟讲咧，即系 乜嘢都会发生，都 会发生噶，系啊，随时成个电话骗案，个幕后大老细就系习近平嚟嘅，冇人知嘅呢样嘢。 所以咧，而家你呢一个咁嘅势头。应该我估计咧系唔止跌5%，随时去到10%。嗱，问题就系究竟即系